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常常感叹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太快，生活和工作压力席卷而来，消极情绪不断滋生。我们不是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好，而是人天生就有惰性。我们希望过着像古人那样与琴棋书画诗酒花为伴的闲余日子。在几百几千年前，没有新科技加持的古人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他们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没有电视，更没有一日千里的高铁和十小时就可以跨越大洲大洋的飞机。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很无聊呢？由后浪出版公司出品的《挑战古人一百天》就饶有趣味地做出了详细的解说。这本书是以当代人的视角描写古人的日常生活，包括休闲娱乐、诗词歌赋、节日文化等等，呈现古人的三餐四季、恣意人生。从喝茶到踏春，从投壶到打双鹿，从焚香到逛夜市，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今天的节目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责编一起和您说说《挑战古人一百天》，一本完全解析古人名媛日常的生活手册。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是云佳老师，云佳老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肖恋。肖恋你好。 你好。 这本书叫《挑战古人一百天》，这个名字啊，当时是怎么想到的？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我们当时是想取一个比较有趣的能和读者进行互动的书名，然后说像挑战一下当古人的感觉，然后最后就定了这个。 那为什么是一百天呢？ 可能就觉得一百比较顺口吧。 作者这个云佳老师，您为什么要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最开始是我和我的编辑在沟通的时候，他想到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说想要策划一本介绍古人生活方式的这样一本书。然后我们在聊天沟通，聊着聊着就觉得好像古人这个生活方式好像就特别的有趣，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既然那么有趣呢，我们要把它如何有趣，如何在古代当一条咸鱼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给写出来，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所以才有了这本书。 因为我知道您其实写过很多书，都是介绍比如介绍唐诗的，介绍唐代的这样的生活，包括汉唐的这样一些文化的书哈。那您这本书呢，把它历史的这个时间点定位到这个宋朝，那为什么您选择了宋朝？ 一开始我也是想要把背景放在汉唐，尤其是大唐，因为我本身特别喜欢大唐，因为大唐盛世啊，它有很多繁荣的景象，但是在我在创作另外一本小说的过程中，我搜集了一些关于宋朝的资料，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宋朝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朝代，因为像比如说像唐朝它是有宵禁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然后呢像宋朝它其实是没有宵禁的，比如说宋朝的夜市它是通宵达旦营业的，再比如说宋朝的那个酒楼行业包容性特别强，就是像我们如今打开外卖软件叫外卖等等，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互联网，但是宋朝它也是有外卖的，这个在《清明上河图》上就能看见。 哦，真的是有外卖的。 对对，所以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于是就把这个主题定在了这个宋朝。 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看到一些怎样的资料呢，就会觉得有意思。 我本身就是学中文这相关方面的，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选修了一些古代的一些文化课程，然后再比如说我平时日常的读物里面它会有一些关于宋朝的一些书，就比如说像非常有名的东京梦华录，它里面就会写到宋朝人是如何如何生活的，里面着重介绍了宋朝的夜市，这个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哦， 当时他是怎么介绍这个宋代的夜市的？ 他会写到从宋朝的时候，比如说从某个坊某个门到哪一条街，整条街然后都是夜市小吃、然后有什么有什么，就作者他详细举例了就是夜市上的一些小吃，然后就举例了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在这个夜市去享受他们的生活的。 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宋朝的夜市是通宵达旦的哈，真的是这样吗？ 对、 是吧、它能够一直开到凌晨吗？ 基本上到接近五更的时候、正常的夜市都会收摊了、但是到了五更天以后它会有另外一种夜市出现，当时就俗话说叫鬼市。为什么叫鬼市呢、因为这个市场上它一般出售的不是一些正常的东西，就比如说是一些当时流通的赃物啊等等，在当时是比较神秘的一个存在、这个对我来说也特别有吸引力， 是吧、 嗯、 这样的一种宋代人的生活方式的确很有趣哈。您选择这个时代，因为宋代也分为南宋和北宋嘛，是吧？您选择这个时代，您把它定位为这个北宋呢还是南宋呢？你有想过吗？ 是北宋。 是北宋。 因为它这个城市是以汴京城为那个背景的。 那么这里面在这本书当中挑战古人一百天，您讲到了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古人，宋代古人的这样的生活娱乐的方式哈，如何来做一条咸鱼。您可以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讲一讲吗？比如说他们都会有什么样的娱乐方式啊，都会怎么玩啊，平时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干一些什么呀。 我在书里面大概介绍了有20多种他们的一个平时生活休闲方式。就比如说开篇第一篇写的是茶道，就宋人是怎么喝茶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喝茶就是把茶叶放在杯子里然后用那个开水冲一下，这就是我们的茶、但宋朝人不是，他们会把那个茶饼晒成干，然后呢就把这个茶饼碾成茶粉，用沸水冲茶粉，然后用特定的筛子去筛这个茶末，筛完以后筛到出那个泡沫，那就是他们的一个宋朝的一个茶。就是如何打茶末等等，这个也是非常有要求的。一般像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呀，还有包括那些男士女士等等都有，他们就茶道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再比如说是养猫，跟我们现如今的人一样，我们都很喜欢撸猫，但宋朝人他们也很喜欢养猫，但他们养猫他们不叫去买猫等等，他们叫聘猫。就为什么是聘呢？因为他们 哪个聘呢？ 聘礼的聘。 哦，聘礼聘用的聘，是吧？叫聘猫哈。 对，因为他们就觉得把猫接回家是一种仪式，所以叫聘猫。那一般聘猫他们用的那个礼物是盐、因为盐因同源，意思就是说我跟这条猫这只宠物有缘，那他就接到我家里来了，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那其实也要买的是吗？用钱用 盐 用盐来买。我印象当中在您的这本书当中也提到，就是在宋代的时候，那大家很多人很喜欢养猫，于是还出现了这种宠物店，是吧？专门卖这种宠物用品的一些地方。 对、其实北宋时期汴京城的集市上就有专门兜售猫粮的店铺、然后到了南宋时期呢，就是南宋的都城就临安杭州城， 对， 然后到了南宋，它关于猫这个宠物经营的项目就已经更加完善了，就不仅有猫粮店、还有卖猫窝的各种 猫 窝对、 哦、 还有给猫做美容做护理的 啊，真的 宠物行业非常的发达，就一点都 不比我们差。 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哈，能有宠物店哈，有猫粮，有专门的猫粮，是吧？还有猫窝，还可以给猫洗澡哈，专门给猫提供服务的。还有什么别的呢？ 再比如说是打马球。马球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会稍微熟悉一些，因为很多影视剧里面都会出现。就无论是唐朝的宋朝的都有打马球的场景。在唐宋时期，马球是一种从贵族到平民发展的一个运动。它其实最早的时候马球是贵族运动，因为它需要马匹。 对 马匹是一般人是养不起的。但是逐渐从唐朝到宋朝这个过渡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逐渐的过程中呢，那平民阶层马球也越来越风靡了。 前不久播的像知否知否这个电视剧里面，他们都有一些打马球的一些画面，就还蛮有意思的。 那样打马球的话是不是也需要专门的场地？那个马匹都是打马球的人自己的马匹吗？比如是不是也要穿专门的服装啊，等等等等这些啊。 早期的话，它马球场的话一般是在那个城外会多一些，但是到了宋朝，因为这个马球发展很迅速嘛，所以宋朝在城里面是有专门的马球场的。然后马球场它是有那个固定的马匹和饲养马匹的人，然后去参加这个马球活动的人只要准备自己的服装就行了。 您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还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思，叫投壶。 对， 是吧？投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娱乐活动啊？ 顾名思义，就是把专门的箭投到这个壶里面。这个壶它也是一个就是玩具的一个工具吧，这个游戏工具。然后这个壶一般是离我们投壶的人有一定的距离，然后我们投壶者面前是有一条线的，然后我们是要站在这个线的后面，然后用特定的箭去投到这个道具壶里面。然后它也有一些规则，就比如说灌饵呀等等。因为它那个壶是特定的，它不是只有一个洞，就是壶口还有旁边两边是有一个像耳朵一样的形状的，所以如果是能够贯穿的话就叫灌饵。这个规则的话就比较复杂，这个也不太好解释。也可以去看看一些相关的电视剧，就我刚刚提到的《知否》里面它 也有 对 是吧， 也有、 投壶的话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套圈差不多？ 有一点类似吧，因为像套圈的话我们是用圈去套一个固定的道具，像投壶的话是我们把那个箭投到这个壶里面去，就是这个圈里面去。 还有什么别的呢？ 比如说像下棋，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对，没错、 古代琴棋书画棋是六艺当中一项技能，所以很多人都会下棋。 然后还有抚琴， 对 吧？ 对，抚琴、习字等等，画画、书画。 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抚琴，那在宋代人用的这个琴啊是那种古琴，就是七弦的古琴是吗？还是什么样的别的样子的琴呢？ 对，就是古琴。古琴跟我们现在可能稍微我们熟悉点的古筝它又是有区别的。像筝它比较大，然后像琴的话它相对于筝来说它相对窄一些，然后是用那个特定的木头做的，因为不同的木头它的音质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一般古琴的话它有比如说像伏羲氏、仲尼氏，这个什么什么氏是用来命名古琴的一个名称，它 不同形状的古琴它那个名字是不一样的，就感兴趣的人其实可以去搜一下相关资料。 对，没错。而且古琴啊非常有讲究，比如说古琴都说长3尺6寸5分啊，是象征一年365天。然后古琴呢上面是弧形，下面是平的，象征着天圆地方等等等等哈。这是我看别的书里面所讲到的哈。因为古琴的讲究特别的多，比如七根弦它代表着什么，各种东西代表着什么，非常有意思。而且呢古琴能够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比如说唐宋的琴是基本上是很难见到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看您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难道他们天天就是玩吗？ 怎么说呢，因为像我这本书里面主要是想主题是给大家介绍当时的人们的一个娱乐休闲方式。所以呢可能会把就是说这个阶层往高了提，因为像平民百姓阶层他们是没有那么多空余时间去享受这些的。但我们书既然是要介绍闲鱼方式嘛，对吧？那当然可能就是想介绍他们比较享受型的生活，所以就会把阶层往高一点吧，就是古代一些宋朝当时生活在富裕一点家庭的人，他们是有条件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就是一些大户人家、官宦人家是吧？ 对，然后呢其实像平民的话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娱乐方式的，就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茶道，就不仅是富贵人家会有，普通人家他们也会去享受，因为茶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是普通百姓也是享受得起的。再比如说我们 也提到了画画，古人的话他们是有一个像宋朝四班闲事嘛，就其中有一个就是挂画，就是如何把那个画呢就是拿出来给大家欣赏，去讲这个画的利益。然后像宋朝时期汴京城里很多大一点的酒楼里面也是会挂那种比较有名的画的，就是供大家欣赏。这个的话就是平民百姓阶层他们也可以接触得到。 刚才您说那个茶道，忽然发现好像这种宋代茶道的这种方式有点像现在的日本的茶道。 对，因为像日本它的抹茶其实最开始是从我们唐朝时期传过去的。 对， 那宋人他们那个茶道其实相对于唐朝来说也是有一定的传承的，所以我们觉得相似也不奇怪。 这本书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讲了20多种这种古人做闲鱼的方式哈，休闲娱乐的方式。那这20多种比如说它有没有按照一些顺序来排，比如为什么把茶道放在第一个，那这个您能跟大家说一下您当时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吗？ 大概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对，从初春写到了春节，就是这样一个顺序。因为像开春了，春天就想到晒太阳啊，郊游啊，喝茶呀等等，所以把茶道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喝茶这样一个篇章放在了第一篇开篇茶道。然后呢就是像踏春啊，初春以后马上就是清明了嘛。 对， 清明的话就写了大家去踏春、去郊游、去泛舟等等，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顺序。然后再到后面就是端午，端午节的话就当时的人是怎么过端午的等等。 另外呢这本书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您没有简简单单的说哎，我就是介绍大家一些知识，而是跟大家讲故事。既然是有故事就得有主人公，那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个贯穿始终哈，从开始到结尾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以及他身边的朋友叫做李小娘子，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哈。那么你还讲了很多李小娘子和他的家人啊朋友啊这样的故事哈。那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原本也是想说把当时人们怎么生活的就是大概的介绍一遍，但是就写了几千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会相对枯燥。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可能作为读者我看起来不是很有趣。既然这本书是要介绍古人的闲鱼方式，那肯定就是不能太严肃嘛。怎么样能够让戳中大家的共鸣点，然后思考了一下我就觉得不如去虚拟一个生活在当时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像我们读者的眼睛，由他来带着我们去感受当时的各种衣食住行啊等休闲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代入感，就不会觉得很无趣。 还有他周边的一些朋友， 对， 是吧， 有男有女。因为像比如说女生他们会喜欢去美妆呀美容啊，然后踏春郊游等等，有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像下棋马球等等可能是男士会更加喜欢，所以在他的身边我给他写了其他一些人物，就有男有女，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些娱乐方式给全面写一下。 那像这样的一种就是篇章布局的方式，我们编辑有没有也出一些主意或者提一些意见？ 没有，我是特别支持云佳老师在写作上的那个独立性。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刚才呢云佳老师也提到，就这本书最开始的创意是和编辑一块聊出来的。是，那编辑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说哎，可以这样一个角度来写这样一本书呢？ 其实就是很想要给大家介绍中国古代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生活方式吧，然后也想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方式都过于太快，想要慢下来，去寻找一些古人的休闲娱乐方式，那种就是让大家可以告别手机啊， 电脑啊这些，然后回归一些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 一千多年前呢，大家肯定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广播，这些新时代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啊。传统的娱乐方式，我们现在看起来反而会比较有意思。哎，那这本书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在写的时候啊，那个您作为作者，您觉得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比较没法继续的时候，或者说比较困难的地方？这个您跟大家能介绍一下吗？ 总的来说没有吧，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就是平时也会读这类的一些书，然后平时在看的过程中我还蛮有感触的。那正好是我们讨论到要写一本这样的书的时候，我就会结合我日常的一些读物，然后把我想要表达的给表达出来就行了。 那这么多材料，这么多娱乐的方式，你又是怎么收集起来的呢？ 我在上学的时候其实就有读过很多古代的一些各种笔记体散文呀，还有一些小品文，比如说像《世说新语》啊等等，就这是我的一些日常读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像写这本书的话，因为它背景是在宋朝嘛，所以我会多去看一些关于宋朝的一些散文游记之类的，就前面提到的像《东京梦华录》，还有像介绍南宋的《武林旧事》《孟良录》等等，就是这些是我的一些资料书，我觉得还挺有趣的。那在这里也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对古代文化的一些作品感兴趣。 古人呢，因为他的文字表达和口语表达是分开的，是吧？ 对。 那么这些都是用文言文写就的啊，所以大家可能要看的时候需要一些注释哈。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再回到这本书的本身，因为我发现这本书除了有很漂亮的文字之外，还有很多非常精美的图片哈。那么这些图片都是一些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名画啊，那么这些图又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是我们编辑来负责找的呢，还是我们作者来找的，还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啊？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是编辑找的。 对，请编辑来介绍一下啊。 我们当时是查了很多历史资料，然后找了很多唐宋当时非常有名的画，相对应能跟内文能够对应上，尽量能让大家在画里面还原一些古人玩乐的场景吧，让大家有画面感，有想象空间。 那么这些画是怎么找到的呢？ 在素材网上去找了这一整批，但是我们下了很多很多很多张，大概有一两百张，然后再慢慢的去在里面慢慢的找的。 古代的这些名画，它可能表现的生活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怎么去确定说，哎，这幅画所表现的这个内容，正好就是我们这本书当中所讲到的这一项活动呢？ 每一幅画去查它的那个介绍，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像，书里面会有写到养猫这一个篇章，古人他有一些画是关于猫的，猫去嬉戏啊等等，我们就会把这个画放在这一篇。再比如像有写到我们主人公去春天去泛舟去郊游，他会有一些话是就是去写意的去描述月下泛舟的一些场景，我们就会把这样的图放在这个篇章，就对应的。 那找图的过程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那个时间还蛮长的，大概我们有三四个编辑找了一周多。对，因为他的那个图因为要印刷嘛，所以他质量也要很高，我们下下来都下很久。 那这本书从开始写一直到写好大概花了多久呢？ 几个月吧，具体时间忘了，应该是三四个月左右。写作其实比较快，主要是查资料会慢一些，因为我会先拟一个简单的大纲，就把我要写的比如说查一篇呀，养猫篇，就是每一篇写的内容就列一个简纲，然后呢结合我自己就是说以前读过的一些资料，也担心我记忆有偏差会出错，所以我会去查去核对，在确定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把这些大纲去串联起来，去把它给写出来。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我们再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哈。这本书的封面专门举了这个叫打双鹿和投壶这两种不同的娱乐方式哈。那为什么我们在封面是确定了这两种呢？ 其实这本书的封面折磨了我们很久，我们出了其实很多很多个版本，那作者也知道，我们都一起看过讨论过，后来确定这个就是感觉这两种方式可能会更能吸引大家的读者的兴趣吧，然后书面选择一个亮黄色，就是比较温暖，然后让大家看了以后会比较舒服嘛，暖色调。 刚才讲到投壶了，打双鹿是一个什么样的娱乐方式啊？云佳老师，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打双鹿的话，可能大家会陌生一些，因为双鹿其实它已经失传蛮久了。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桌游，可能大家就知道了。它是一个类似于很矮的一个小桌子一样，是一个道具。它是专门有一个双鹿的棋盘。打双鹿也是两个人，就跟下棋有点类似，就是一方执黑子，一方执白子，然后按照那个双鹿的游戏规则去走，一种特定的双鹿的一个道具，可以理解成古代双人桌游吧。 就出版社出版这样一本书哈，让我们的读者阅读它，能够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我们当时在聊这本书的利益的时候，其实像编辑前面也讲到了，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它比较快，然后呢我们一般空下来就是上网呀，看电视啊等等，就可能都被网络给侵占了。想想古人他们其实还挺悠闲的，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他们可以去接触大自然呀，然后去比如说像打马球等等，这些它是跟大自然有个亲密接触的，这个会让我们现在觉得比较放松吧，返璞归真。所以我们想写这样一本书，也是想说让大家能够了解到以前就是古人的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然后在看书的过程中也能够放松下来，能够摆脱繁杂的工作，摆脱网络，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休闲空间。 另外在这本书的文字上，编辑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统一了不要写得太枯燥，然后尽量的让这本书比较活泼有趣，就让大家知道历史不都是枯燥的，它也可以很生动很有意思，就我们尽量就是把那个方向吧往这方面调整。 那现在出版了以后有没有收到一些读者的反馈？ 看到很多读者说这本书就女生读起来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它有故事性，它有故事感，它不是那么枯燥的给你讲古代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有人物有情节在里面的。还有一些读者甚至会问到说里面故事里面李小娘子她的情感走向，她会不会最后跟那个表哥在一起啊，结婚啊什么的，反正还挺有意思，读者们的想象力都很丰富。 女主角的情感走向从作者这个角度有考虑吗？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考虑的，因为对我来说其实这几个人物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去了解这个时代，那既然是想要把它写得有趣的话，会配合一些相应的剧情，像书中我们要有写到，因为古人的话他们会把一个清明踏春当作是一个邂逅这样一个节日，对，古人会把这个节日当成一个大型的相亲会，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史实的存在，所以我会在里面会有写到，就比如说女主的闺蜜就是另外一位女孩子，她会对哪个男生比如说一见钟情，就是为了去佐证是有这么一个踏春相亲这样一件事的存在，所以会有提到。那可能因为我们的读者有一些女孩子，她们就会想象力比较丰富，那既然有一见钟情，那后来呢，后来会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是吧？ 所以对，我有读者要求说，那写第二本的时候，写续集的时候，能不能给他们一个结局，会有提到。 会有续集吗？ 应该是有的，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想过是要继续写它的后面的一些，就因为这本书主要是写休闲方式，那我们想的是如果是有第二册的话，那可能会介绍当时的民俗啊，比如说婚丧嫁娶等等，可能想把这方面也介绍一下。 我们当然是很希望的，对，想把这个系列继续下去，写完了宋朝写唐朝，然后还有很多朝代都可以写的。 目前计划的是，如果是写第二本的话，想继续写宋朝，把一些没有写完的给交代清楚。既然读者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了，那肯定也要把故事走向交代一下，顺便介绍一下宋朝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民俗等等。然后写完宋朝，我是想写唐朝的，因为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朝代，就想把当时的一个大唐盛世给大家展现一下。 因为不同的朝代，像唐宋之间还间隔了这个五代十国，唐宋的娱乐方式从您的了解来讲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会有吧，但是应该不会很大，因为它其实是文化都是有一个传承的。就比如说像唐朝它流行的下围棋啊，下棋，所以宋朝也会有，然后唐朝有书画，那宋朝也是会有的，只不过就是说会绘画风格会有变化。比如说像茶道，唐朝他们流行的是煎茶，那宋朝呢他们流行的是叫斗茶，就是一种品茶的一种方式，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有演变。 对，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比如说唐代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足球的这样的最初的形态啊，蹴鞠哈， 对 啊，有很多不同的娱乐方式。另外您刚才也提到唐代是有宵禁的， 对， 是吧？到了宋代就没有了， 对对 哈。那么这也会带来整个这种市民阶层的这样的出现，我们也能够从很多宋代的画当中哈，一些古籍当中能够看到。那我们也希望啊，挑战古人一百天二能够早点面世啊，让大家看到其他的宋代的这样的民俗都是怎样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二位再会。 一朝花开傍柳，寻香无觅亭空。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在2022年的时候呢，编辑部的故事的播出时间呢有了一定的调整。下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编辑部的故事在2022年当中的首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3:10到13:45，重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22:20到23:00，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关注。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应是绿肥红瘦，一朝花开傍柳，寻香无觅亭空。从影朝霞伴日晖，风雨捉不透。离人长消瘦，太高冰泪难流。锦书总把墨回首，暮雨虽可透。昨夜一树红照，用水拨小苍桥。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